不代表本台立场。 晚上八点， 海洋公园考下你，香港有24种蛙同蟾蜍，哪种体型最细呢？就是香港独有的卢氏小树蛙，它们得一只手指那么细的咋。来本地河溪生态馆看下它们啦。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场由罗佩琼报道新闻。财政司长陈茂波表示，今晚全港多处都有庆祝中秋活动，除了大坑舞火龙，旅发局亦都会在湾仔海滨首度上演中秋无人机表演，让市民和旅客感受香港的中秋节气氛。陈茂波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今日中秋节同一班小学生午膳，分享月饼和水果，并一同玩游戏猜灯谜，祝愿市民和家人朋友今晚有一个欢愉温馨的中秋夜。葵涌医院有四名男病人怀疑被床虱叮咬，院方在10张病床同一个已经封闭的暖气灶发现床虱，已经安排灭虫承办商处理。葵涌医院昨日早上接获医族护病房一名男病人皮肤痕痒的报告，职员随即进行身体检查，并检查病房其他范围，结果发现床虱。院方话极度关注事件，已经通知食环署安排灭虫专家到病房视察和提供灭虫意见，并已经为四个病人提供适切治疗以及采取一系列防止床虱的传播。湾仔赌博一个网上情缘诈骗集团，以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拘捕11人，相信同99宗骗案有关，涉款大约2000万元，被捕人正被扣查。被捕的九男两女年龄介乎20至59岁，包括四个骨干成员，涉嫌招揽并操控至少30个快旅户口。警方说，诈骗集团怀疑去年12月开始利用不同的手机交友程式，假扮在外地工作的女子结识受害人，其后假扮为女子的上司，并声称女子已经去世，向受害人提出可以缴付行政费以继承女子的遗产。警方说，99个男受害人年龄介乎21至44岁，合共损失大约2000万元。中美经济和金融问题工作组第五次会议，据报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维基日报引述一名美国财政部官员的消息报道，以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政部长尚博为首的美国官员将前往北京出席会议，预计会聚焦中国产能过剩的疑虑。报道引述尚博的回复表示，在这次访问期间，美方将针对中国总体经济失衡和工业政策对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劳工和企业可能造成的严重伤害展开进一步讨论。他强调，重点是美中之间拥有一个弹性的渠道，双方的对口官员可以讨论一连串包括存在意义的经济议题。报道指出，在上一轮对话中，美国代表团将以财长耶伦今年四月访华期间提出的警告为基础。耶伦当时指出，中国巨大的制造机器的产出过于庞大，以致整个世界无法吸收。这节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 至102.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今晚及明早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雨势较大及有狂风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4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北风增强，天气稍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31度，相对湿度64%，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预料香港有局部地区狂风雷暴。 每日食两份水果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做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b.gov.hk 睇下啦。 准许我进入你被内灵魂内，即使你有别人等待，只是月上魔鬼搞出陷阱，握握我的手却你发挥，跟我不一样，不止你不一样。Keep it low key, keep it low key. 音乐不单止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沿途有我。 欧阳德华， 恭贺大家乐 HCDC.com 即刻乐饮食平台荣获香港杰出数码品牌大奖2024，杰出一站式餐饮及优惠数码平台 iscdc.com， 多款限定二人餐，孖住食更抵食。 有没有想过你每帮一位小朋友，其实是为社会未来出了一分力？牵手同创，改变未来。星期一上午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时段内，主持麦卓华请来多位救助儿童奖的得主，分享他们关爱儿童的动人故事。以上环节由香港救助儿童会带给你。 每个人的成长入面都总会有曾令你感动过的国语歌。 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 风光。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至少不再让你离我去。 如果可以，想和你回到那天下雨，让时间停止。 想重新燃起或者延续那份感动，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有不同的音乐专题给你认识更加多不同的华语音乐。除此之外，也有新歌推介和你紧贴住华语乐坛，当然还有九点钟开始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曼清。 天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月17号，欢迎大家收听倾心倾城。今晚是中秋节的正日，明月几时有啊？唔使把酒问青天嘅，不过你鍾意把住酒你望住个天都得。担天望地唔好担天望地啦，听住新城嘅资讯台倾心倾城，等我陪你一起担天望地啦。总之送上满满嘅祝福俾大家，花好月圆，人月两团圆，咁就千好万好，事事都好啦。中秋节，人顺心亦顺，凡事都咁顺。最紧要食月饼唔好食滞。咁但系咧喺中秋节里面咧，哇，今晚 咦咦，虽然我就坐咗喺直播室，不过呢今晚应该出面都人山人海㗎喎。嗱，因为今晚要做节目啦，咁听晚呢追月夜我先至会去大坑沾一沾冇火龙嘅旺气。有人话呢几年呢经济唔好啊，嗰啲高人话㗎，唔係我话㗎。哇，呢几年经济唔好啦，麻麻地啦，个市又静啊又淡啦，成交呢两日仲缩埋添，冇咗北水借晒。咁喂，要去搵一啲呢喜气洋洋嘅地方呢，去真係冲一冲气，沾一沾啲旺气㗎。所以呢有机会唔好宅喺屋企啊。一边听节目，而家你听节目好方便㗎嘛，用手机都听得到啦。一间八点半之后，我哋 MBO TV 又睇到我同阿神姐嗰啲欢天喜地啊，啲开心果嘅样子，行下出去，咁一路呢睇下出面啊嗰啲人啊车啊，今日又有嚟緊，咦嚟緊好似係免费搭叮叮，免费搭叮叮，今晚係通宵搭地铁，不过唔係免费嘅，玩嘢啲啦。香港呢其实真係一个我觉得係世界上最安全嘅城市啊。因为呢好多嘅朋友住喺唔同嘅国度啦，佢哋返到嚟第一件事呢就係话，我返到嚟香港啊先至夠膽去夜街咋。哇，我觉得呢句说话呢係好唏嘘㗎。你想望住出面个月光，真係要喺屋企个后花园先夠膽望，行下出去揸车出去啊都唔敢喎。我哋唔会揸车落单摊㗎咁。喂，咩事啊，乜嘢人间，乜嘢世道啊。咁所以呢我觉得好多朋友喺出面住咗几年，咁啱啱呢就係呢几日都多咗出去食饭啦，出面见返有啲塞车嘅情景啊。哇，以前见到塞车呢都好猛整啊，好厌恶啊。依家见到塞返车，终于塞返车啦，条隧道终于多返车啦。哇，好兴奋好开心㗎。所以多啲出去行下啦。咁我觉得大家都有份㗎嘛。出面静嘤嘤，其实咪就係因为你又唔出去，我又唔出去囉。出去行下，见下朋友，大家出嚟聚下，好过踎喺屋企里面聚。其实屋企你知呢，总係有个人係踎喺厨房，你唔係俾晒姐姐做㗎嘛，姐姐都要放假啦。咁你如果踎喺厨房喺度煮食，咁出面班人喺度倾偈喺度玩，几冇瘾呢。所以我啲朋友呢就最唔鍾意喺屋企宴客啊相聚嘅，因为佢是最喜欢大家都一起分甘同味啊，哇，高谈阔论啊，起码不用自己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嘛。嗱，当然追月之后呢有一晚应该都有好多城中我有啲即係有啲嚟自各个界别嘅朋友呢都有一个系喺朋友屋企嘅犯罪。不过呢嗰位姐姐呢屋企有三千几尺囉。点样都唔会大家撞到大家㗎。咁同埋呢一定係我哋哇各自各具一方啊，大家互相啲兜倾偈啊，寒暄啊，问候呢都唔会阻到隔离嗰个圈子㗎。咁所以呢佢呢位屋主呢其实佢又好 enjoy 煮嘢食㗎。佢叫天之娇厨，佢自己真係一位城中隐世嘅女厨神。但係呢佢唔系做生意，佢唔系搞私房菜，但系佢真系一个好出色嘅女厨神啦，同埋系好 sincere 嘅，好亲切嘅。仲有佢系一个可以话阅人无数啦，同埋个即交际手腕咧，非常之真系我值得我哋学习啊！佢系一个好亲切，你真系好多。好有钱嘅朋友呢係会炫富啊，或者係唉好讲嘢讲得好大啊，但佢哋唔系㗎，係好贴地㗎。咁所以我都明白点解佢有咁多朋友㗎。咁所以有时三人行必有我师，真係向呢啲好有即係情感指数好高嘅朋友呢学习呢，我觉得係好好嘅。今晚都一定同月亮有关㗎。咁都系啲开心嘅歌嚟嘅。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送俾大家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一齐嚟听下

12月22号朝11晚7，钻石山荷里活广场举行，有中医义诊、自制四时汤包、中年好声音即场助兴，仲有价值连城嘅珍贵药材俾你鉴赏，仲有会送出过千份礼物，费用全面，记得嚟啦！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新城理财家汇聚各路投资名家及资产管理大行观点， 集思广益，指引你的投资方向。 独家专访财金名人，精辟分析经济格局， 助你洞察市场，睇得更清。 从生活理财、 退休策划、 保险传承 到海内外房地产， 全面覆盖，贯彻做你的财富担当。 即上 metrofinanceplus.com.hk。 新城理财家，投资生活，我才是专家。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系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系，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泥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为你。 主持清姐胡曼青， 讲开关于月亮的故事呢有好多啦，咁我哋香港啦，同埋我哋中国嘅古人啦，关于月亮嘅诗词歌赋呢亦都有唔少。其实呢喺外国呢都有㗎。记唔记得呢喺好多年前呢唯有套系英国嘅长寿歌劇系嚟自 Andrew Lloyd Webber 㗎。咁佢呢就有个歌劇叫做 Cats。我记得阿仔两岁嘅时候呢都仲要坐高凳嘅时候呢就带咗佢去演艺学院去睇呢套经典嘅舞台劇，呢套经典嘅音乐劇呢就係、是、Cats 啊。咁事实上佢里面呢有一隻歌呢係好脍炙人口，咁亦都呢係 Sarah Brightman 呢係唱到皆知巷闻㗎。你唔会介意佢係一隻係嚟自舞台劇啊、歌劇啊嘅一隻 musical 嘅歌，但係呢是在电台呢有一期都成日听到的。其实啲歌词呢是好尽咏。点解呢？其实佢咪就係嚟自 T.S. Eliot 呢一位英国可以话美国嘅英国诗人啦，係艾略特。我记得由我中学呢嘅年代，由中一读到中七，唯一一科係年年都要读，年年都唔俾你放弃。我亦都冇唔够胆放弃，系冇放弃过嘅，就系、是、English literature， 就系英国文学。其实有一段时间咧，我系觉得读英国文学咧，觉得几自豪嘅。起码加强咗咧英语嘅运用能力啦。咁但系咧，里边有好多古文，唉，譬如好似读 Hamlet 嗰年咧，《王子复仇记》《哈姆雷特王子复仇记》嗰年，系 Form 4 定 Form 5咧？考书要考嘅，即系当你咧读呢一啲文学啦嘅作品，原来系要嚟考试嘅时候咧，佢就变成系一种苦差，而唔系一种趣味啦。但系依家望翻转头，有时睇翻啲系以佢呢一本名著啦，莎士比亚名著嚟改编嘅舞台剧咧，又有另一番嘅滋味。可能嗰阵时自己真系，唉，年轻人只怪自己太年轻啦。根本都未识人间滋味。当年我哋读 T.S. Eliot 嘅诗咧，又系咁嘅感觉，觉得佢做咩喺度无病呻吟噶咁。 而事实上呢位喺美国嘅英国诗人咧，佢嘅作品喺二十世纪至到今日咧，喺文学史上咧个影响力都系好深远嘅。咁佢六十岁咧嘅时候被授予系一生之中最大嘅一个荣誉啦，就系诺贝尔文学奖添。咁 T.S. Eliot 嘅诗其中咧就被引用咗喺 Andrew Lloyd Webber 佢呢一套舞台剧讲就系 Cats 啊。喵 ，Cats 呢套舞台剧咧，事实上系个 musical 咧，我系睇咗几次，亦都后期咧系有人拍成电影。我记得早年啊 ，Barbara Streisand 亦都系唱过嘅呢一只 Memory。每一次听咧，我都唔知点解咧会自己即系沉浸咗喺一段好似走翻转头去到几十年前漫长嘅记忆里边，记翻起自己。由初中去到高中嘅时期读文学，英国文学，嗰种唔系叫苦日子嘅，几得意嘅中学年代美少女，唔系太美嘅少女啦。咁跟住过去呢几十年嘅人啊、事啊嘅光景，完全系沉浸喺自己嘅 memory 里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咧系一阵间听呢一只，我就拣选咗 Sarah Brightman 嘅呢一只 memory 俾大家听。一定要留意歌词啊！喺今晚嘅月圆之夜听 Memory 咧，我觉得系特别有意境、特别有意思嘅。咁究竟要喺乜嘢地方去听啊？更加令到你有一种沉浸感咧。而家我哋好兴讲啲乜乜感啊、乜乜感啊，譬如我哋嘅财爷咧话我哋买咗银债嗱，事实上我又未够年龄去买嗰下，真系益唔到我嘛。咁佢话买到银债嘅，你会有获得感，有参与感，咁搞到我好冇安全感啦。咁仲有咧，就系我哋而家好多时又讲幸福感，咁事实上能够搵到一个好安静嘅地方，听首歌，可以同啲朋友一齐相聚一刻，过下呢个中秋节，去一啲或者自己中意热闹嘅。去一啲人山人海啲开开心心笑声笑声满载温馨嘅地方去享受下呢个假期，去望下月亮，或者而家静静地听下呢一首 Midnight,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 Has the moon lost her memory? She's smiling alone. 我高头望下今年呢有个 super moon 喎，不过应该听晚追月先系最大隻嘅呢个月亮。望下个月亮有几大。天有咁高，月亮有咁大，世界之大，我哋好渺小嘅咋，唔好睇得自己真係好紧张好重要。好多嘢呢原来望返转头小事一桩，睇开啲，听下呢一隻 Sarah Brightman 嘅 Memory,T.S. Eliot 嘅词。 Not a sound from the pavement.She is smiling alone in the lamplight. The withered leaves collect at my feet, and the wind begins to moan.Beautiful there